的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扶苏和甘罗站在远处，已是成年人的扶苏难掩一脸的羡慕。 这小孩是谁？ 医生忘记了刚刚的辩论，同样惊讶于秦始皇难得一见的温情。老板闭了闭双目，长叹了口气说： 他就是胡亥。 医生倒出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真正暴虐败家的秦二世胡亥。 虽然他知道秦始皇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罪状，但毕竟对方是一统中原的始皇帝，而他一手打下的江山竟没有像他预料般的传至千秋万代，而是在秦二世手中就断送了。看着那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医生怎么也想象不到他长大后会变得那么残暴无情。 还记得我说过长命锁的预料吗？就是这时候，始皇帝统一了中原，把和氏璧打磨成了传国玉玺。剩余的两块玉料，便赐给了长子扶苏和幼子胡亥。 老板淡淡地说道。此时画面正好展现的是扶苏接过那块晶莹如玉的玉料，不敢任意雕琢，只是配了红绳贴身佩戴。 这我记得战国时候亡国的继承人好像没有立长立嫡的说法吧。 医生也意会到了老板话中的深意。 是，所以虽然明面上扶苏的继承权是第一位，可是有眼睛的人都会看出来始皇帝对胡亥的偏爱。 老板看着变幻画面中秦始皇对扶苏劈头盖脸的喝骂，轻叹了口气。 其实始皇帝对扶苏公子严苛，是因为他想把这个帝国交到扶苏手中。溺爱胡亥，是因为这个小儿子以后不用继承这个庞大的国家。其实扶苏公子根本不喜欢权谋政事，他最喜欢看的是医术。 最后一句话老板说得极轻，但却忍不住朝身边的医生看去。医生没有听到老板的最后一句话，内心充满了吐槽。 若秦始皇没有给胡亥错误的认知，一视同仁的话，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 一个皇帝如果连宠爱谁的自由都没有的话，那岂不是太悲哀了？ 两人因为这个插曲并没有继续辩论下去，恢复了融洽的氛围。老板看着变幻不定的迷雾场景，偶尔给医生指点那些人物事件，医生听得津津有味，倒像是在看一场真实 3D 投影的电视连续剧。 哦，对了，秦始皇还有一大罪状，大兴土木、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墓，哪个不是大工程？ 医生看到画面上秦始皇站在地图前开始研究长城的修建起点，便想起了之前他们提到的话题。老板撇了撇嘴角，轻叹道： 秦朝争霸六国之后，剩下的士兵怎么办？解甲归田？这不是解决的办法。久安必乱，要不是继续对外扩张，就是大兴土木。历朝历代无一例外，像后世的汉武帝多次出兵征讨匈奴，隋唐宋明也无一例外，就连清朝的康熙在和平年代都御驾亲征，这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 医生听了茅塞顿开， 这方法确实从古到今都在用，更别说现今社会了，某大国还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危机掀起了什么什么战争呢。 老板见医生并没有反驳，便继续说道： 后世对于长城的褒贬暂且不提，但秦朝之后历朝历代都会修建长城，难道还不能说明长城的重要性吗？始皇帝没有进行对外扩张，是考虑到民生问题。我空口白话你可能不信，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确确实实地记载着，秦朝的徭役是有工钱拿的，有管饭，甚至配发衣服的。你觉得老百姓是愿意打仗呢，还是愿意打工呢？ 医生彻底哑口无言，脑袋里回荡着老板的言论，一团浆糊。 这里就是焚书坑儒的真相。 老板突然说道。医生立时瞪大了双眼。老板怕他光从几个场景看不出所以然，便徐徐解释道： 焚书坑儒的导火索是因为始皇帝追求长生不老，但又怕被毒杀，给他进献药丸的术士都必须同时做两颗药丸，专门有几个试药的侍从试药，待一个月后如果没有什么异状才服下药丸。然后某一天试药的某个侍从暴毙。 画面上的秦始皇正在大发雷霆，底下一干人等噤若寒蝉。医生皱眉道： 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古代炼丹术中含有的汞矾等物质是重金属，对人体有剧毒，积累到一定程度肯定会有副作用。事实上历史上死于服丹而亡的帝王有好多个，唐太宗李世民传说就是因为这个死的，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啊。 医生忽然住了嘴，因为他这才发现他身边貌似就有个长生不老的人。老板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是，但当时无人知道丹药从根本上就有毒，也无从查证到底那名试药侍从是吃了谁做的丹药而死，再加之查出侯生、卢生等人贪赃枉法、挥霍殆尽、携款潜逃的事件，始皇帝决定杀掉有关的术士，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骗取科研经费，逮捕了违法者463人，人人证据确凿，其罪当诛，逐一斩首。只有这么一次坑儒事件，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坑术事件。在史记里司马迁也认为是坑术事，后世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才变成了坑杀无数书生。至于焚书，前一阵出土的秦简仍在，若是真的焚书，那又怎么会有大量秦简出土？ 始皇帝烧的只不过是六国贵族藏书而已，为的就是想抹去他们的历史，防止他们动乱。结果没想到，光是仁慈的焚书，根本无法阻止他们造反的心。 医生此时已经彻底断绝了和老板争论的心，老老实实地沉浸在这个历史的画卷中。后面讲述的故事也多多少少颠覆了他的认知。秦始皇独揽大权，事必躬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只有他活着才能支撑这个帝国的运转，所以开始多次去各地巡视，留扶苏公子在朝中执政。可是扶苏公子仁义忠厚，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完全相反。多番冲突后，秦始皇才把他丢到边塞参军，打算磨练他数年，希望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甘罗，也就是当年的老板，作为扶苏公子的伴读也随行了。此后的场景便很少再有秦始皇的出现，多是非常单调的军旅生活。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从一名贵公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而在不知几次春去秋来之后，忽然有人传来了秦始皇的旨意，一纸诏书传至上郡，竟是责备扶苏办事不力，赐其与将军蒙恬自尽。医生呆呆地看着，他自是知道这旨意其实是胡亥和赵高的假传圣旨，秦始皇早就在那次东巡的路上就宾天了。而扶苏也不像历史上所写的那样软弱到拔剑自刎，而是想和蒙恬将军带兵冲回咸阳去询问真相。但胡亥和赵高的人早有准备，把在帐篷内开始有反抗之意的扶苏毫不留情地斩杀。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尽管相隔了2000多年的时光，医生看到那些士兵持着剑朝扶苏刺去时，还是忍不住失声惊呼，因为他竟然发现一直站在他身旁的老板冲了过去，奋不顾身地挡在了扶苏的身前。医生眼睁睁地看着那柄剑带着寒光透过了老板虚幻的身体，直接插在了扶苏的胸膛上。老板回过头来，愣愣地站在那里。 这不怪你，老板当年病得在场，若是他在的话，恐怕也会做出刚刚的那种举动。幸亏老板不在。 只是看着在血泊中死不瞑目的扶苏，医生的背脊间窜起一股凉意。扶苏怀里那块始皇帝御赐的玉料掉在了地上，医生看着那块玉被温热的鲜血浸染，不由得遍体生寒。 其实并不是正义能战胜邪恶，而是历史只有胜利的一方才能书写。这世间，胜的一方才永远是正义。 老板飘渺的声音传来，医生却来不及细想，重新的陷入了黑暗之中。医生像是从一个深海的海底般浮上了水面，艰难地睁开了双眼。雅舍内那熟悉的昏暗的灯火跳动在眼前，他从椅子上坐起身，揉了揉微痛的额角，一抬手便停住了，因为他手中拿着的就是那块碎成两半的长命锁。医生愣愣地看了片刻，忽然说， 我刚刚看到的记忆其实是扶苏的吧？ 是，扶苏惨死， 帮刘邦破亲，替扶苏报了仇后便一直在寻找扶苏的转世。 老板给他倒了杯茶，闻言点了点头道，医生拿起茶杯直接一饮而尽，滚烫的茶水划过喉咙，让他忍不住啧起舌来。 你帮刘邦破琴？ 嗯，我本来选中的是项羽，可没想到他居然毁了咸阳，烧了阿房宫，杀了所有秦朝的皇族将相。 老板说到这里顿了顿，像是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捏着茶壶的手甚至都有些僵硬。半晌之后再继续说， 所以我转而投向了刘邦。 医生呵呵干笑了两声。 你不会告诉我说你是韩信吧？ 他本是开玩笑说的这句话，可是没想到话一出口，老板却淡然地点了点头。这一下医生却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只能抢过老板手中的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这家伙既然活了两千余年，那么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天知道他还在历史上都扮演过什么角色。 又喝了几杯茶水压惊，医生这才有气力往下问， 那你有没有找到扶苏的转世啊？ 老板往茶壶里续了水，盖好了茶壶盖，这才平静地说道， 找到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扶苏的转世每次都是夭折，最多也只能活到12岁，因为时间太过于短暂，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能及时找到，疲于奔波。我花费了极为漫长的岁月，才发现，只有让扶苏的转世带上当年他贴身佩戴了数年的玉料，才能延长生命。所以我让陆子刚雕琢出了这块长命锁。可饶是如此，也只能让扶苏的转世在世间存活24年。 医生虽然早就猜到了些许情况，但当老板说完最后一句话直直看向他时，还是生生地打了个冷战。医生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讪讪地说道，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都过了24岁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老板看着他摇了摇头说， 不，我没有认错人。你还记得之前那个水苍玉的基督像吗？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那个人还是我救回来的呢。怎么？ 医生当然还记得那个诡异的事件，因为那个水苍玉的基督像本来被害死的宁琪琪占据了畅销推理小说家萧霁的身体，而萧霁则被他佩戴的水苍玉基督像吸收了灵魂。医生正想再唠叨两句，却看着老板从柜台里拿出来一个小盒子，那个水苍玉的基督像正静静地躺在里面。 宁琪琪把这枚基督像送给我了，我让馆长去做了鉴定，刀工虽然是最近的产物，但玉料却是2000多年前的，正是那块始皇帝赐给胡亥的青色玉料，和你手中的长命锁出自同一块和氏璧。 老板说罢怕医生听不懂，又加了一句，医生为之哑然，他今天已经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震撼，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光听结论便罢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原来扶苏公子的一魂一魄在临死前被锁在了这块玉料中，魂魄不全的扶苏转世自然早夭，而今天长命锁碎了，那属于扶苏的一魂一魄才重新释放出来。我和你刚刚看到的一切都是在这长命锁中扶苏公子残留下来的回忆。 老板说得很慢， 慢得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他牙缝间逼出来的一般。医生觉得头晕晕的，但他还是善于抽取能听懂的话来听，所以回味了片刻以后，他眨了眨眼睛，指着自己说， 就是说我命中的大劫已经顺利的过去了，以后我可以万事无忧的生活下去了。 对于自己是不是扶苏转世，医生根本不感兴趣，刚刚看的那些场景他全当成是全息 3D 的电视连续剧，没有太多的感触，毕竟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了，就算再纠结又有什么用呢？等天亮了，他还是要走出去上班，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他的前世是英雄还是狗熊，对他的生活根本没有半点改变。老板闻言露出了一个笑容，缓缓点头说， 是没有任何问题了，不光是今世的你，以后转世投胎的你也会和平常人一样归于命运的掌控，再也不会有早夭的事情发生了。 医生莫名地觉得老板说的话有些凄凉，可是却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心中烦躁的他刚想问出口，就骇然看着老板的嘴角开始不断地溢出鲜血，而那笑容却依旧挂在他苍白的脸上。 是，你终于能好好地活着了，我的使命终于结束了，我也该休息了。 这是医生第二次看到老板吐血了，这次看到的形象更加骇然，老板几乎是一边说着一边从唇边溢出鲜红的血液，脸上甚至还保持着完美的微笑，惊悚程度简直可以媲美深夜的恐怖电影。医生懊悔不已， 从大师别墅出来时就应该拽着老板去医院呢，结果睡了一觉就忘了，真是太不应该了。 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能怪他，老板待在这常年不见阳光的雅舍里，脸色本来就像病人一般苍白，毫无血色，之前又没有任何预兆，一点虚弱生病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很容易忽略他的病情。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